小猫钓鱼。猫妈妈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叫妙妙，是姐姐，小的叫咪咪，是弟弟。一天早晨，天气很好，猫妈妈说，我们到小河边去钓鱼吧，你们快把钓鱼竿拿来。他们都扛着一根钓鱼竿向小河走去。小河里的水很清很清，猫妈妈帮着猫姐姐猫弟弟在鱼钩上装好鱼食，轻轻地放到河水里去，叫他们不要说话，也不能跑开，静静地等着。猫姐姐跟着妈妈在河边等着，一动也不动。猫弟弟拿着钓竿站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有鱼游过来，就换了个地方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又换了个地方。这时候，猫妈妈钓到一条小鱼，猫姐姐钓到一条大鱼，猫弟弟呢，什么也没钓着。猫弟弟心想，我可不能再换地方了，得好好等着鱼儿游过来。他看着看着，有只红蜻蜓飞来了，停在钓鱼竿的头上。他轻轻地把钓竿抽回来，想捉住红蜻蜓。碰巧有一条小鱼在吃鱼食，钓竿一动，小鱼给吓跑了。那只红蜻蜓也飞开了，真可惜呀，要是不捉红蜻蜓，小鱼就钓到了。这回他坐在草地上，要好好的钓鱼了。一对金黄色的蝴蝶从山坡上飞过来，绕着花直打转转，多漂亮啊！猫弟弟看得心里痒痒的，放下钓竿，悄悄地跑去捉蝴蝶了。蝴蝶飞到哪里，它追到哪里，越跑越远，一直跑到山坡那边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听见妈妈喊，咪咪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该回家吃午饭了。它连忙跑回来收起钓竿，跟着妈妈回家去。猫姐姐提着一大串鱼，猫弟弟连一条小鱼也没钓到，心里可真不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猫弟弟想多吃点鱼，猫姐姐说，你不好好钓鱼，倒想吃的多。猫弟弟撅起嘴巴，快要哭出来了。猫妈妈说，咪咪，你吃吧，以后要好好钓鱼，不要贪玩。这一顿饭吃得真香，鱼的味道鲜极了。猫姐姐钓起来的那条大鱼晒鱼干了，鱼干也很香，很好吃的。可是猫弟弟钓的鱼在哪儿呢？猫妈妈和猫姐姐都去睡午觉了，猫弟弟不想睡，心里想，妈妈姐姐都钓到鱼，我没有钓到，钓不到鱼，哪里有鱼吃呢？我要钓一条大鱼，给妈妈和姐姐瞧瞧。猫弟弟悄悄地拿起钓竿，跑到小河边钓鱼去了。猫弟弟钓啊钓啊，大鱼小鱼都没有来吃鱼食，还是没有钓到鱼。回家去吧，没有钓到鱼，怎么能回去呢？猫弟弟就站在老地方，看住钓竿，一步也不走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嘿，钓竿上的线往下沉了，钓竿也动起来了。猫弟弟赶快提起钓竿往上拉，怎么也拉不动，连钓竿都弯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他力气小，拖不起来，急得不得了。忽然，后面有谁在叫他，弟弟，别钓鱼了，妈妈叫你回去。猫弟弟喘着气说，姐姐，快来帮帮忙，我钓到一条大鱼了。 猫姐姐帮着猫弟弟把大鱼拖起来。大鱼躺在地上，啪啪地拍打着尾巴，一下子又蹦起老高。猫弟弟赶快跑过去捉住它。猫姐姐跟它抬着大鱼回家去了。猫弟弟真的钓到一条大鱼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